Oh!

星星河水日夜忙。 棉花糖那个太花来， 棉花糖光来呀，棉花糖太花来， 又是一个丰收年 嘞。Thank you. 别成分， 落马是草 我们是火种，